有着冬日的午后的景象，太阳不是很热烈，雾蒙蒙的感觉，音乐也是这样。有人这样形容西蒙，他杰出的演奏可以说让口琴完全被他控制，和人类的内心的各种情感共鸣，而且发光。这段音乐也许你会无限的感慨，真的是蓦然回首，心中充满感慨，好像是时光如水，匆匆逝，又到了年终的时候了。今天是11月30号，但是对于时光的描述，既可以像刚才那样有点感伤的，也可以像这样快乐而又无比的。来自于歌女乔空塔，时光之舞，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收听。 游览列车波尔卡，到了周末了，这个气氛应该欢愉一些，是吗？这里是古典流行，欢迎大家来签到。是的，一首美好的艺术歌曲。我看到这是彭程说了，乘着歌声的翅膀徜徉在午后的暖阳里，太美了。正是这一首，说得好，这一首是门德尔松的作品。而说到这首作品，其实其中的诗词还是很有名的。唱着歌声的翅膀呢，原来是德国诗人海涅所做的一首诗文，因为门德尔松呢的谱写而广为传播。它的旋律舒缓甜蜜，一般来说呢这是艺术歌曲，而且呢是由女高音来演唱的。这创作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故事。这首作品创作于1836年，当时门德尔松在杜塞尔多夫担任指挥，完成了他的作品第34号的六首歌曲，其中第二首《乘着歌声的翅膀》也是他独唱歌曲中流传最广的一首。其中在歌词中还有很多的花朵的味道，在开满红花、玉莲、玫瑰、紫罗兰的宁静月夜，听着远处圣河发出的潺潺的涛声，是不是这个意境很美妙呢？ 段音乐中也看到好多朋友来签到，朱子成就说了，趁着歌声的翅膀来签到。而常发信的怪呆虫就说了，还是觉得舞蹈乐曲最提神了，看来你更喜欢那种强力的。那要相比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估计你一定更喜欢柏林爱乐，因为他作品的张力和强烈，而维也纳爱乐的声音则是被誉为是维也纳之声，则是最为唯美的，比如那种突然的强烈的刺激的声音。而说到舞蹈音乐，这也是一段选自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骑士的舞曲。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段落。如果说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段落呢，其实有51个段落，一开始据说并不为人们所接受。在1936年，普罗科菲耶夫呢将它改编成了2首管弦乐组曲和1套钢琴组曲， 在音乐盛会上演出呢，并受到了欢迎。直到1940年，这部舞剧呢才在列宁格勒上演成功，从此呢才成为了世界芭蕾舞台上的著名剧目。其实人们不接受的原因大概有很多种吧，因为这些音乐的段落毕竟有一些并不像柴可夫斯基当时开创的段落。在1944年，普罗科菲耶夫呢由此还改编了他的第三部交响组曲。这部舞剧的剧情呢，我们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同名的歌剧基本相同。它的音乐继承也是发展了柴可夫斯基舞剧音乐的交响性的原则，而丰富动人多彩的旋律和声，还有复杂多样化的节奏，已经感觉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伴随着普罗科菲耶夫他的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精彩的舞蹈让人也是记忆犹新，这也成为了永远的经典。换了一首同样是芭蕾舞剧当中的音乐，你熟悉这一段吗？斯特拉文斯基《火鸟》，这一段是后面的众人欢乐的乐曲。你听音乐的色彩，一会儿会从弱到强，从轻到强烈，从纤弱到辉煌。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还有一分多钟，我们就来听这首有名的《天舞》当中的《四小天鹅》。

行。 肖斯塔科维奇爵士组曲，其中的圆舞曲，刚才的那首肖斯塔科维奇，有没有让你想到前两天听柏林爱乐的肖斯塔科维奇呢？俄罗斯真是一个奇妙的民族。那说文学的时候，文学在我们这边，在过去已经发展到绚烂的时候，那边还是一派荒蛮的景象，仿佛是一夜之间，俄罗斯文学山花烂漫，像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还有果戈里、契科夫、屠格涅夫等等，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或奔腾，或者辽阔，或者思辨，或者阴郁，或皎洁，或辛辣，或轻盈，他们以各自的风格汇集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是啊，音乐都是和其他艺术相关的，音乐好像也是受了其他的艺术的很多的影响。我记得前两天和钢琴家陈萨聊，他说觉得音乐受到很多绘画的影响，那在俄罗斯音乐一定受到了很多文学上的影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的作品。拉赫玛尼诺夫的恋声曲，以前就介绍过，恋声曲是在没有词的情况下，原本是歌唱家们或者是歌唱者们在开始正式歌唱前的一种练习，就好像是钢琴的练习曲。但是很多的作曲家们即使把练习曲也作为了艺术，像前两天听到的肖邦，还有像德彪西，他们的练习曲都是与众不同。而拉赫玛尼诺夫把这首练习曲，把这种歌唱的练习曲、练声曲，发展成了不同的题材，具有着不同的艺术的美感。如果你看过《安娜·卡列尼娜》，用这首曲子套用的话，套用文学，在大雪纷飞的火车站，在火车头喷出白烟中，在嘈杂的人群中，雅致的安娜·卡列尼娜回眸一笑，她当然也想看到了她看到的场景，挺拔的沃伦斯基正在凝望着他。音乐在高音区的这样的吟诵，就好像是把恋恋往事无比深情地诵读出来。 秀练琴曲练声曲如此的演绎，也像是生命的长河。这些音乐好像见证了一段不能够被岁月轻易遗忘的那些歌声。俄罗斯的作曲家们呀，柴可夫斯基、格林卡、肖斯塔科维奇、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斯坦拉文斯基、巴拉基里耶夫，还有莫索尔斯基、林姆斯基科萨克夫、古拜杜丽娜，包括当代的还有包罗丁、哈恰图良，太多了。这些俄罗斯的音乐使得即使在音乐的史上也是足有一座伟大的丰碑了。而说到俄罗斯的音乐为什么会有时候这样的感伤，也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环境。此时俄罗斯已经是严冬了，很寒冷了，音乐中既有那种哀伤，又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温暖在其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不同作曲家的不同的音乐风格。这一段是来自林姆斯基科萨克夫，一段原来的钢琴小品《印度客商之歌》，在这里被改编成了管弦乐曲，也是无比的优美。萨克夫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歌剧。我之前说这首《印度客商之歌》是钢琴小品，相信很多朋友，如果你 弹过钢琴的话，有一支谱子叫做世界名曲多少首，其中就有这首印度克商之歌。这其实也是选自林姆斯基科茨卡夫的最有代表性的歌剧作品，那就是萨特库。萨特库取材于俄罗斯的民间叙事长诗，犹太诗人萨特库决心为穷人造福，漂泊海外，一日遇到海王之女叫做乌尔霍娃公主，在她的帮助下捕得金鱼而致富，购了一艘大船远行，途中突遇风暴，海王传旨只许一人葬身于大海方能免灾，萨特库义无反顾投海自沉，谁知因祸得福，沉到王宫后却得到了与公主乌尔霍娃结婚的机会，婚宴上他引吭高歌，不料声震大海，引来了狂涛恶浪，把船只都击沉了。海王于是大怒，下令将萨特库遣回故里。萨特库忍痛与公主告别，依依不舍。此时公主悲痛欲绝，顷刻间化成了一条清澈的小溪，它就是后来被人称作的是沃尔霍夫河的由来。而这部就是歌剧的第四场，描写了萨特库购得大船起航前各国商人聚集在一起的场面。